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

伟大，在座每位都将我踩，口碑有多坏，但你亦永远不见怪，何必跟我这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，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 今天九六九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，说你都用过哪些快餐式的追剧方式？这个话题引来了不少网友的评论。有人说呢，有两倍速看的，一直快进，只在关键时刻停下来的；还有不看正片，通过各种截图、剧评、图解云追剧的；还有热播的时候呢，不看，攒到播完了再一次性的追掉；还有一种方式，相信大家都体验过，就是根据场景挑剧看，比如吃饭的时候专挑下饭。饭剧、泡面剧等等。那么你追剧的方式是哪一种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发送主播二字，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互动吧。

百臂或千手不曾寒。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水都冷。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着浪动。贪欢一晌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信入神，为悲愤哀怨道着迷。啊，舍不得追赞俗世。啊，多不快痴恋的恩惠。啊，找不到色相代替。啊，赞一生赞得当这条难题，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冰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，便知失势令情狂。凭这两眼，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。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水动荡。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着浪荡。贪欢一晌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登峰吻雨中，落日未曾彷徨。欺山赶海，千雪冰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，便知失势令情狂。凭这两眼，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。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水动荡。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。贪欢一晌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登峰吻雨中，落日未曾彷徨。欺山赶海，千雪冰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，便知失势人情狂。凭这两眼，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。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随动荡。这沙滚滚水皱皱，笑着浪荡。贪欢一晌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，千雪冰也未绝望。拈花把酒，便知杀世人情狂。凭这两眼，与百臂或千手不曾防。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随动荡。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着浪荡。贪欢一晌，偏教那女儿情像埋葬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周华健《难念的经》。这首歌是97版港剧《天龙八部》量身定做的主题曲，林夕作词，周华健将这首歌的大气磅礴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仿佛萧大侠就在我们身旁。他的声音呢，本身就是有一种侠气的，和这首歌配合得非常完美，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。那么关于周华健带有江湖侠气的歌曲还有很多，你能想到哪一首呢？

他一样软弱无力，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，爱不是死心塌地就有结局。 可能不曾大富大贵，但是只要相亲相爱，由衷地感到一种心安，就是最大的财富了。能成为家人不容易，今生一定要好好珍惜。经典九来笑，我是英奇，希望今生我们都能竭尽所能好好孝顺和陪伴自己的家人，让他们生活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 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，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爱是什么，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，用尽